加拿大保守党来自安大略省的议员艾琳·奥图尔也对马克西姆·伯尼尔的评论提出了质疑。奥图尔发推文说，今天我们的国家确实是面临着不少挑战，但是说挑战是因为多元化而造成的，这与我们的过去和现在都是脱节的。 好，听完了来自加拿大的报道，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，感谢各位的关注，下次节目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ds Beijing。左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星夜会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。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。